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春节快乐，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盖和祖海，好运来。 国家到处去逛，开心总不需要哪个允许，好运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累死的人太多，风暴也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摸，水痕挖起得太早，暴剑锋从魔力出，梅花香自古寒来，却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这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这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这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这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想我对待的能力有种天赋看不清，真是别说的美丽，连我自己都不信，如果重来的发明空的电视的音乐声已经成立了精神是 cause my body 而是在看到你的压力都在顺心用随意面积这么快定这是唯一的理性本对碰到没意义那想全力付出一九八七就一分拼你没脾气 my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摘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来 不懂特别的关心，肾上腺素会高兴，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天学不会弹琴，蟑螂滋生大环境，独行数遍上进起别客气，扎堆成皮想想无力 a body 我这造型半夜扮猪帅气，挂也挂不好听，谁说不发神经，打错转位不见命令，我们这可爱的傻鸡，当你降低防备力，不小心去只有你赢得彻底 a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究，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于是不经过的死宅也有突然爆掉，冲上愚蠢的世界，我没想多拼命，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娱乐精，我的交情不是你没关系，还竟然比等待业绩 a body 或许人类普通情绪感染他们的非凡迷失主义，可我逐渐去做简单的才是有力的轨迹，老师的音乐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超精美游戏有个直播的你 a body。 看世界在拼命，我猜到没朋友，只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究，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 来自火星人华晨宇的一首《智商250》。在春节期间呢，我们免不了要走亲访友，一起聚聚餐呐，唱唱歌。可是如果在 KTV 当中遇到了一群不熟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阿令在2017年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就是来讲在 KTV 当中如何通过共唱一首歌曲来缓解尴尬的气氛。这里是2018最流行，我是静瑜，为你前瞻2018的流行音乐指数。 其实没见过很多同一首歌，片段的前奏我瞬间接通，你我用声音来涂鸦， 歌的太假何必去你问吧， 不习惯废话， 一再不说不话， 孤独自转的星球，说快乐也是快乐，又不透风不透那种寂寞、yeah、 最熟悉的新朋友，当音乐无踪随了，当音乐变起火，我们是一伙， 走了，摸走， 梦走， 哎，你寂寞站在过冬中， 想疯了， 放口气，我俩做个对步，高空一扫若阿克贵妇，播个 R&B， 就要黄色听，就被切上跟我夜谈， 孤独自转的星球，那时候就我一个，寻不透，碰不透那种寂寞。 我们是一伙，

坐堂且坐酒，当今世间恶与仇。历经苍生咫尺山明水秀，情深意重丝丝不能漏。 亲吻里发芽，拥抱中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